好，我特餐呢条亚泽由日本系列 系咯， 今次就去北陆啦。 讲东北，即系讲下北陆。 东北就北陆， 系咯。 几时知道太平洋咯？ 咪东北其实有 太平洋吉隆湾啦， 有几人知道东北系咩？ 讲错啦，咪太平洋咪冚咗落仙台咯。 吓， 嗱，有几人知道嘅北陆系咩地方嚟咧？ 北陆啊， 咪其实北陆嗱，好简单就系我想问，我反而我想问嘅系，一般所谓分就系话。关东、关西 系啊， 顶笼加埋个中部 系啊， 咁北陆算乜嘢咧？ 另一样嘢嚟嘅， 系 另一样嘢嚟噶。即系通常咧，北陆 真系相对嚟讲，因为隔开咗，其实成件事完全俾个山隔开咗嘅。 但系隔开还隔开，因为以前嚟讲啦，一般日本我所知日本地嘢啦吓，关东地方， 因为我哋去 关西地方，近畿地方，中国地方，但好似冇乜点提北陆噶， 系噶。 顶笼都系提呢、這个山阴部， 山阴唔山阳， 山阴嗱 山阳山阴 山阳系向翻太平洋啊嘛， 即系指港岛市系咯，港岛 神户神户 港岛港岛基路啊，福山 神户包啊，神户系 而山 一山新干线啫嘛， 而山阴就系山口县嗰带咯， 咁即系咁计，但系你话分地方好似冇 了解。 北陆地方好似比较少听咁咯， 唔系香港人会比较冇乜印象，佢会去过，但佢冇印象。 唔系，因为北陆好多名胜嘅， 喂，同埋一样 嘢，你可能会知道嗰啲名胜，可能 大家去开都系 知道你去嘅北陆咯。 其实大家去开嘅都系向住南，即系向住太平洋嗰边嗰啲。 真嘅呢样嘢， 唔系因为个气候比较适合你一般香港。 一来啦，二来即系嗰啲城市又比较发达，容易去啲，即系多车多。 唔系你向太平洋啊，你个发展会。始终你啲经济啲嘢都系嗰边 嘅。系啊，你靠海岸你容易， 你要靠太平洋呢边嘅海啊。 系咯。 喂，你日本海对住啲咩嘢啫？对住泡菜，对住大陆。 系噶。 有几多嘢发展？ 你运输嗰度即系。 黑船嚟都系嚟太平洋啦。 系啊，出嗰、那个咩？出岛。 唔系嗰，应该讲就系、是、北陆嗰面咧，因为佢主要系同大陆嗰边做生意。其实佢生意系仲好发达嘅，但问题就系因为二战咧，即系明治维新之后咧。发展去咗太平洋嗰带啊， 系啊， 所以令到嗰个城市 黑船嚟开埠开城都系南方啊嘛， 即系你开始啲即系大型嘅运输， 因为唔系应该咁讲，就系佢当你做生意主要同欧美做生意嘅话咧，太平洋嘅东京东京啊， 以前系近地可能 东京大阪吓， 但系如果你话系做开即系你话你同中国做生意，例如话好似酒田，即系上一集讲酒田啦。或者青森嗰带咧，因为佢主要做东莞生意，嗰时代就好发达嘅，就系好有钱，就系话 而家就唔多咯，同你讲，即系停咗，因为你会发觉北陆有东北又好， 停滞咗 嘅。你向日本海嗰边嘅城市发展系停滞咗嘅，你见到 系啊，即系佢系有个辉煌嘅时间，但系即系依家好似即系原封不动嘅城 市。缓慢咗，因为之前未知原 北陆嚟嘅，但系全日本最少人嘅县呢个。呢、這个 鸟取未到， 鸟取唔算北陆，但系北陆咧， 中国嗰边， 山阴唔系算北陆嘅咩？ 唔算，中国另一边嚟嘅，中国嚟嘅， 另一边山，有山阴面嗰头嘅鸟取，有啲超鸟不山， 但 系 佢都系向日本海啦。 喂，咩要鸟取中意沙北啦？ 讲翻先啦，大概 终于有咯， 嗱嗱嗱，讲翻个概念，大概我哋想讲嘅北陆喺边度啦？ 包括咗福井县 啦、 石川县啦、富山县同埋新泻县嘅。 系啦， 新泻县就大家一定知噶，因为佢盛产日本米。 日本米啊嘛。 我讲城市啊，城市就 新泻同秋田两大产区啦。 讲城市啦，嗱，福井、金泽、富山 同埋新泻咯。 先讲啦，富山市都冇咁多人识啦。 富山富山劲啊！ 反而呢个长野打识个大长野系咪？ 长野咪仲东北嘅， 系咯，有味道 东北嘅长野。嗱，长野系鸟不山丹地区嚟嘅。 但运动会喺嗰度举行嘅，东北个 唔系咁啊，佢有多雪山嘛？ 吓，嗱，嗰好似嗰带好多奥运，我冇记错，实长野嗰边， 长野真系唔 知喎。奥运通常系玩温嘅啫嘛， 咪轻轻砸咯，系咯。哦，OK，anyway，唔系讲嗰度。 嗱，主要其实真系所谓嘅北陆地区，其实就系最熟悉定系石川县嘅 金泽咯， 金泽咯， 即系个中心点，我都系金泽嚟嘅。 成个北陆最旺嘅地方嚟， 最旺最繁荣啊！最大 市嚟， 最繁荣嘅，相对嗰啲 有 shopping， 有啲 即系以我哋即系如果相比标准嚟讲，金泽市嘅繁荣程度系真系 keep 得住日本啲二线城市噶啦，即系佢又同江山 即系北陆嘅重心地带咯， 北陆重心地带嚟嘅， 系啊， 四北陆首府嚟嘅系。 先讲江山市唔系话其实都好乡下嘅咩？ 相对嚟讲，佢同差唔多 level。 江山嚟讲， 江山 啊，喂， 江山唔 大。 大都會江山市呢個係 get 嚟嘅，大佬冇咁啦。 但係相對嚟講， 江山市唔係喺邊度咩？ 因為嗱，一般嚟講， 嗰邊嘅咩？ 應該咁講，入嗱，日本咧， 佢阿傑特嘅意思係啲二線城市。 即係嗱，嗱一線城市就唔使講啦，嗰幾個啦，日本咁大城市啦。一般二線城市指邊個？例如話係奈良啦、江山啦、基路依幾個，所以叫近住山，近住山 仙台算一線咩？ 即算一線大城市。 O K O K， 依大城市二線就嗰幾個啦。三线城市就例如系酒田啊，嗰几酒田嗰类啲噶。 三线开始唔计噶啦，唔好玩啦。 都算城市。 北陆嗰啲都系大多数三线。 二三线嘅二三线之间。 即系嚟高岗啊，富 系冇一线，系唔会有一线城市嘅。 你个地理上， 今日算一线尾噶啦，好勉强，即系夹硬拉车边算一 线。我当二线嘅，基本上系 咁样咯。 算系算先进噶啦。 讲下今集入边其实有啲乜嘢好玩？ 都系博物馆同博物馆同博物馆， 即系有咩有一层基本博物馆 啦，系啦，特得嗰个嘅啫。 基隆园咧， 基隆园咯，嗱， 有嗰个 一系基隆园啦，第二系花海文苑嘅舞台咯。 唔系花海文苑再远啲嘅， 再重啲嘅， 都远少少啫，唔系好多钱。 个重车程度大家都要。 头先讲啦，今集我哋去横滨嘅金泽咯，系我去过金泽噶，横滨嘅金泽。 O K， 金泽 不过话时话，你讲开花海文苑，即系。好似 PAUS 都好鍾意喺嗰边取景。 咪佢自己有个销喺嗰边㗎。 啊係囉。 啊佢个好似话个老板定郑创文家乡就喺嗰边㗎嘛。所以你见其实佢咪波罗制霸咁制㗎啦，几套都喺嗰边㗎。 跟住加斯呢一批风景。 佢跟住佢哋喺嗰边有工作室嘅话就用取景。 我见到即係 PAUS 个频率几高喺呢边。 几得意㗎，你睇返日本嘅动画工作室。基本上就同你讲聚晒东京嘅， 啊 系，然之后你会见到京都无端端会有一个半个， 倾下你啊， 然之后福冈又有一个半个，然之后仲有北陆，而家咗系富山正边度，即系嗰几个城市其中一个。 你讲开人， 有个雕，最正同你讲咩啊？德岛都有， 又间唔中有嘅， 四个嗰边， 咪有四个德岛啊？ 乜即系你讲开 德岛系 Ufotable 嘅德岛 style 啊？ 哦， 有噶，有啲细 因为 Ufotable 个老板德岛人啊，专登喺嗰边开个 style， 唔系花开物语，花开物语最难得就系去搵到个德，去搵唔系花开物语就系去搵到佢搵到石川县人，石川县家庭帮佢做石川土话嘅 一来啦， 语言手就肯定嘛。 记住啊，嗰套花开物语另外一样嘢嘅所谓地缘经济振兴，系好多人冇留意噶。 啊，系啊， 里边架车，架跑车，架跑车系中度不中唔系 Mitsuka 啦，唔知中文叫乜嘅，刚刚自动车，刚刚自动车都系北陆嘅本地公司嚟噶，冇记错好似系富山县。 不过今集呢如果去即係如果去今集呢就一般你係由边度入位，即係由边个边个城市。 如果我 都话我係横滨金泽落关你咩事。 佢冇去过你睇多乜鬼呀，我情况呢就京都嘅，即係京都坐芬德伯。 哦，即係同我即係一般嚟讲 即其实京都呢就喺大阪开嘅，咁就经过京都，跟住就沿住琵琶湖北边啦，就穿过福井，我好似敦贺啫，跟住就再上去到金泽咯。 啊，我记得啦，我记得我曾经去过一次富山市嘅，嗰次就系我喺日本读书，就最后嗰一个月咧就去咗关西玩成半个月，有一次上错车，一上错车，咦？点解好似唔系去呢个唔系应该去紧大阪嘅？点解好似越嚟去成个钟头唔耐嘅？跟住落车富山吓。 一流啊！ 我穿咗不成个本，大佬唔系嘛？ 青春十八， 我穿我即系当然啦，补车，因为你补 都系嗰句啦，你总好过你谂住金泽市走出去留翻金泽嘅， 系咯， 咁冇可能嘅，但系即系佢 基本上即系如果最快火车应该就呢分得不去嘅，其 实用 即系你其他唔系话冇，但系即系慢战咯，其实就 因为你又分得不， 但系你依家唔系话有北陆新干线咯， 北陆嗰度就去翻长。长野嗰度好似有咩咁啊？继续驳落去东都京嘅，我记得 系咯。你新干线驳翻新干线， 即系依家有多个新嘅玩法，可以下一场嘢，跟住喺嗰边过去。 但如果你要喺近机过去，都仲系要分得不多少噶。 系啊，系啊。 一般嚟讲 系因为快啊嘛，即系你嗰个机场嚟计，你由关西跟住。 唔系你去，你讲真啦，你去北陆，你要摸就中部入，你要摸就关西入。 因为如果系由大阪噶啦， 中部就坐巴士就去。 明谷就火车站， 都有经大白雪乡。 因为我第一次去金日市就系明谷嘅。 其实好奇怪，好似我系去我系名古屋转车，通常嚟讲咧，如果我应该就系由东北嗰边转过去会比较近啲。 我点解你唔系东北过去咧？ 冇，嗰时冇去 新式过去咯，其实即系纯纯娱乐嘅。 新式我其我又啱晒题嘅， 沿住日本海落咯，好冇？ 啊、因为新式俾我印象就系咧，好似啲挪威人咁话斋，你平时有咩娱乐啊 ？Fishing fucking 咯，咁冬天咩？咪唔 fishing 咯。即系嗰种，系边个印象咁样？ 你讲清楚先 ，fishing 啊 ，fishing 啊，我听到 fishing 喎， 系咯，好惊喎 ，fishing 同 fucking 呢个，你明唔明啊 ？fishing 同 fucking 先至啱数噶嘛，系咪先？ 唔系，我听咗呢个好似系 channel 嚟嘅， 呢个系南威人嘅笑话嚟噶嘛，即系钓鱼。咁冬天冇钓，咁冬天点啊？你咪唔钓鱼咯？即系佢系一个几 你都傻嘅南威人嘅。嘅咩？梗系唔系钓鱼同 fucking 啦，跟住怼草同劈酒啦，搞错啊！ 咁咪 识唔识南威人嘅？ 唔识，丹麦人识讲。 嗰个就算啦， 算吧，嗰就。即系新职员印象中真系佢系我佢如果你话日本嚟讲个乡下嘅话咧，佢比秋田更加乡下感觉。 系咪啊？新职员啲人个日常嘅兴趣唔系就种米，种米同种米咩？ 系咯， 冇办法啦。 种米嘅地方嚟噶嘛。 即系日本主要米，因为。差唔多就係任何全咗北海道之外，全国所有啲铺头呢都主要用新式米嘅。 喔、 啊。当然未必係用最靓新式米啦，日光米啦，但係多数都係用新式米嘅。北海道例外，因为北海道就坚持就係、是、我係绝对唔用新式米，我係用返日本米，北海道米。 咩道产米啊嘛，但係乜都要道产㗎。 係啊，北海道话而家都系道产嘅，所以佢系绝对唔用北海道以外嘅米。 即係你唔系諗住去北海道而家食六条牛啊嘛。 补多少少金大嘢，咁讲埋就去第二度啦。咁即系除咗你头先话呢、這个兼六园啊、金日成啊、博物馆之外咧，咁即系头先讲过啦，金大其实都有啲即系娱乐城市嗰啲要素喺度嘅，你啲shopping 啊，咁佢香林坊啦，即系如果你话购物嘅话，就即系嗰度就多嗰啲即系购物区嗰啲嘢。 算先进嘅其实，唔系 同埋有个即系近光灯市场，即系北陆嚟讲。海鮮市場嘅話，嗰度其實都值得行。 同埋今集佢保留咗好多江户時代嗰啲建築啊，即係佢城下町咧，我唔記得咗嗰條街咧，真係幾好接近當年江户年代木造建築嗰個街，係即係。 我大概知邊度，但係突然間我都唔記得個名。 一唔一條街，因為嗰度係。 因為其實有條巴士，即係嗰度有啲觀光巴士都係經過嗰個位嘅，即係嗰度有啲即係好。比京都更加 系，比京都都难揾噶啦。嗰啲好江户年代嗰啲艺妓屋啊，或者嗰啲炒嗰啲个感觉咧，系 啊，即系一正系佢冇发展，所以唔保留到咯。 即系如果你要拍，即系头先讲过话，如果要拍取实景拍艺妓回忆录咧，去金泽啦，金泽系最好噶，金泽系最保留最多。我试又可以试我喺金泽炒嗰度食点心咧，系嗰种味、嗰种福、嗰个气氛咧系一流嘅。同埋我试过呢个有个嗰次就系、是，因为嗰日系老母好多年前老母月第一次去金泽，咁我见到间浴场日本嗰即系传统嗰啲咧，有支大烟囱嗰啲浴场，我以为不切实际去冲凉。 嗱呢个咧就唔够宅啦，通常宅嚟讲咧，见到烟囱嘅爬上去啦。 点爬啊，好傻啊！ 喂，呢个真系睇亲啲番都系噶嘛，啲草堂烟囱俾你爬上个顶度，然之后坐去睇夕阳噶嘛，唔 系 傻啊！ 真系好 难搞。即系嗰个系好即系只能喺啲。而家都难揾嘅，因为东京我唔记得地市都难揾，就好传统嗰啲日本嗰啲澡堂啊， 应该系东新产屋嗰度，系咯，系咪啊？东新产屋 系咯，嗰带啦， 即系嗰度就好多成扎都系，即系好似真系变咗古，即系片场咁样。 片场嚟噶，嗰度成日根本就系一个活生生片场， 系啊， 好靓嘅。即系如果你话去金泽咧，依个必去地方。 系啊，啲屋真系，即系我系可惜我去嗰日落雨啫，如果唔系。 我第一次去落雨，第二次系好天气嘅。 系咯，即系湿湿地就争少少。 唔系嗰次唔系落雨，系落雪雨。又系嗰啲冬天去咧，冻到似阿妈都唔嗰只。 近零度咁嘅情况去咯， 系我仲记得有间隐影屋嘅，咁有间金泽有间隐影屋就系佢好多机关咁参观完啦。通常入嗰啲日本木造建筑咧，嗰啲博物馆咧，佢系要除鞋噶嘛。零度着最密踩住木板，哇，精彩咯！嗰种嗰啲学嗰啲，你好似每踩一步咧，佢会好似踩住砧板上面嗰啲砧山咁样，啲刺寒骨啦，刺落去脚嗰度。行完之后着翻，哇！嗰十几分钟痛到咧。 佢根据佢嗰个官方量价就系东茶屋街嗰个叫 痛，你认真佢痛嘅，跟住出翻嚟着翻对鞋，好咯，落雪雨咯。 落完之后成个全身冻到咧，跟住一坐翻落火车度，哇，救命，几乎冇命，冻到黐线。因为佢嗰时啱好零度啊，落啲雪，啲雪落到中空，落到地面时融啊。 系啊，即系最惊系呢啲油。 哇！因为今日其实严格嚟讲，佢唔系好冻啊，佢唔似话你话东北咁样比较冻，相对嚟讲比较暖少少啊。即系喺北北四嘅城市里面，佢系算啲比较暖嗰、那个。所以 咧，你讲冻，你再北少少，你临近半岛嗰啲咪更加冻，成全部对住海。 系啊。不过其实东北真系即系咁窄事，因为其实因为 我唔系真系主要真系睇战景咯。 唔系你话你系市区嘅窄事噶，你其他地方唔系、啊，因为佢仲有几个市叫做啲名嘅，咁但系 高岗同埋 冇必要去咯。你譬如你富山市啊， 哦，如果高岗嘅话， 你譬如南丽市嗰啲 啊，系啊，我南丽咪咩咯，咪嗰套 有 PMS 咯， 系啦，嗰套集嗰套我写咁记咩名嘅， 系是但啦。 不过佢真系 即系成件事，因为真嘅。好多时就系你去嗰边，你去北陆，你基本上都系睇翻一啲乡村啲嘅， 同埋咩咯？如果你话 自然啲嘅景观嘅、啊，你譬如话比较出名嘅阿谢，上次有去啦，白川乡啦， 系啊，白川乡啦， 系啦。譬如话呢期比较兴嘅立山黑 部 啦，立山黑部，因为佢有个雪之大谷，同你讲 嗰个成个冢场噶嘛， 成冢场几个人高嘅， 系啊，我又系睇完嗰张相之后，我又想去。 啊，咁就其实真嘅嗰、那个系其中一之一啫。 啊，仲有 期间去咧，你会见黑蚌水库啊。 啊，呢个又我想去 立山嗰、那个， 即、 啊、 系、其实 缆车啊，赶晒、 啊。其实咁讲啊，其实即系 野园。咁另外就滑雪胜地啦，南丽市本身 系 个滑雪。 系啊系啊，唔系嗰度其实有九，好似一年有成八九个月都系积雪嘅。 系啊，同埋系最紧要，佢嗰边系同你讲日本降雪量最高嘅地区啊。 系啊，即系如果真系睇雪景，即系其实我上次去就 睇雪景，你唔应该喺北海道，你应该去北陆嘅。 系啊，因为我系去到三月就最好啊。 因为你北海道反而太北咧，啲雪积唔起啊，好多时。 唔系佢系即喺度唔融唔落咁吃咁行最舒服噶，即系你唔使受嗰个天气，即系吹住又冻又湿咁样，即系行得。 不过虽然讲交通方便啲，因为始终你跨过去，你穿过去得噶啦。你喺名古屋啊， 不过同埋咧，即系如果你有心想挑战行山，其实呢一带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 唔系多山咯，又系 系啊，真系可以，即系头先讲个立山黑部咁样。 其实黑部大坝我想去耐啦，但系结果你冇唔知几次都系就唔啱。 系啊， 黑布，因为有几片有黑布嘅太阳啊嘛。 啊，咁即系除咗山之外，都即系头先讲 山同雪咯，主要系。系啊，话真嘅，你去德陆，你最紧要你真系要揾啲有雪睇嘅时间去。 啊，当然啦，如果塔季就真系争啲嘅。 系啦，即系好简单，话你见到个黄冚冚嘅白川乡，唔知想点咯。 绿油油就真系争啲咯，实讲。 绿油油啲草啲。啲屋顶电晒出嚟就嘥气，你一定要雪冚住。 即系讲起白川乡，应该讲翻少少窄啲嘢啦。 系，即系讲下，因为我 即系佢讲，唔系讲咁耐白川乡，即系其实唔觉，其实白川乡同窄系都有关 系 嘅。 唔系啊，你 PMS 嗰套都系白川乡嘅，其中有一集。 其一啦，其二有套更加出名嘅，其实系一个咩寒战唔明金之事。 哦，咁 根本就系嗰度取，根本就系嗰度取景 嘅。嗰个取景嘅。 吓， 白川系啊，当听白川乡，我第一个反应 就。 喺佢只有原因就杀人啫， 唔争再讲埋啦，即系宅嘅第二样嘢，临近半岛有宅嘢嘅， 咩宅？真系唔 知啊！林正豪嘅出生地，轮岛市。 O K， 我又知道石川县就系阿林登华美子嘅，就 系咯，佢唔系林登半岛啊，两样嘢啊嘛。 石川县就唔系，即系就头先讲过，即系之前都讲过啦。花开物语咧，嗰个石川县方言嘅考证就系由林登父母负责噶嘛，因为麻美子自己佢都冇信心，所以佢叫佢阿爸帮 教。因为老老实实你讲紧即系林登半岛，我就系谂起林登受教经咯。 系吓吓吓 吓， 系噶 平教经啊嘛， 即系唔 似。即系你话，即系想睇地道嘅嗰啲风俗啊，或者系啲文明嗰啲嘢。 我都系嗰句啊，你北陆个发展始终慢，你咪会多咗呢啲。 即系你话啲漆器嗰啲，即系油漆涂头上嗰啲饮食。 我真系多次，唔系话几个国公园都喺嗰面。 啊！ 佢主要系真系你问题就系，如果你唔系话行，即系行， 但一定要好多时间，你一定要花好多。 啊，当然啦，嗰度交通嗰度相对比较 系啦， 赚啲，因为其实真系一个钟头一班车嗰啲咁 先讲。系啦， 钟头一班车。 系啊，所以即系你最好咧，其实 两班啦，即系你白川乡就好少少啦。你立山黑部咧， 系好睇天气，佢会封山。 啊，系啊，同埋即系佢会因情况。 即系我上次咁样，我一下唔醒起，留意下嗰个资料，就将上去亚洲火山，结果封个山。 系啊，白去嘅，变咗成件事。即系所以呢啲要做咗。 封咗成。 啊，即系呢度 做咗功课，仲要睇天气 啊！ 你记住。 当然啦，唔系即系呢度， 因为雪之大谷同你讲紧系真系因为会随时因为天气问题封嘅， 唔系讲 唔系因为好似富士山嗰啲咁睇时间封唔止咁简单， 系啊系啊， 佢大雪啦，情况不一唔妥就封噶啦， 唔系咁呢度讲埋啦， 我哋 谂 下啦，嗰埲墙一冧落嚟点算 ？OK， 哇，系咪冇咪 即系？系噶系噶，即系真系安全，即系靓还靓，安全一个顾虑嚟噶嘛？ 几层楼高嘅雪壁啊？ 系啊，即系佢一个呢度裂咗或者剩嗰啲，你走走唔算，你边度走啫？一条路 系咪先？喂，你睇相就知噶啦。睇得好靚囉，我覺得現身來會恐怖囉，見到 好驚嘅，好驚。 大佬嘅雪嚟嗰啲咪牆 咁啊，大佬係啊。當你尤其你知道雪係咩嘢？ 係啊， 你問一埲石牆，嗰埲係雪牆。 係啊，即係你温度一變或者有啲咩風吹草動， 即係你見，即係我見識過喺見識過真係雪嘅人啊。 尤其是咧，我相信而家即係紅咗咧，你總會有啲唔適性嘅遊客去到，摸下先，揼下先，作啲嘢出嚟先， 其他國家嘅遊客。 嗯，咁又真系多得你唔少啦。我作翻嚿雪落翻屋企啊，哇，顶你啊！ 落翻屋企系嘛？ 即系成村人多谢你啊！ 不过嗰头好似印象中好似嗰人冇火山嗰头先， 嗰头印象中好似 印象中 唔系火山大嚟， 唔系火山大嗰边咯，系咯。 所以印象中好似冇乜话温泉之类嘅嘢，所以我冇印象。 温泉有， 温泉实有。 有个地方黄昏温泉都系能得半岛嘅。 唔好话乜啦，你北落头先咪讲翻去墨鱼咯。 啊，系啊，康涌都系啊。 喂，汤冲温泉街嚟嘅大佬， 都系啊，系啊， 因为嗰头 真系。嗱，即系如果你真系有兴趣对花有兴趣嘅话，其实建议你即系九月十月到去嗰度有嗰时有咗，即系个 酒祭典啊嘛， 安波利马兹尼嗰个祭典噶嘛， 佢 个 都 控制啊嘛。 呢个祭典系即系呢啲话呢度仲玩够翻成个， 所以咪你见每年嗰个时间都有班扎走过去咯。啊，同埋讲埋啦，能登半岛其实都有个花开嘅景嘅。个火车站嗰个石凳街， 我记 我嗰个站，我记得我知你讲边个站， 西岸站好似系， 我知你讲边个站，但系醒唔起咯， 西岸站咯， 因为去咗两次，其实都唔系话真系， 即系一个好普通嘅站，系冇乜特别嘅，其实，但系问题系即系 除咗景之外，去 咗嗰个站摆咗好多即系宅嘢， 好多供奉嘢喺度咯， 系啊， 即系变咗个神台喺度，同你讲 系啲同花花月冇关系嘅，冇关系作品啊，系咪？总 之系宅嘢就摆咗 堆啊， 冇错， 之间好多噶，即系我唔知佢有冇清到啊。 站长室同你讲，其实就系一个宅嘅宝库， 系咯，啊，佢话会清啊，但系我唔知即系清咗之后仲有冇啦，即系。 哇，我真系一未去，我又好奇怪。 咁嗰条叫伦敦铁道啦，吓，又系伦敦啊，嗰个叫西岸站，系啦。 啊！因为嗰带其实好妙嘅，因为你特登去，因为佢系好妙嘅，你唔特登去嘅话，你唔去嗰头 啊，系咯， 系啊，唔系我一次去晒咯，咪所有 PS 嗰啲圣地咪去晒咯。 因为嗱，相比嚟讲咧，佢就相 但包括呢个名咩 A 呢个风味南面之后嘅， 佢比起四角嗰啲嘅， 唔包括啦，唔包括，即系 我知啊，唔止唔包括呢套啊，你连套咩都唔得啦，你连套睇睇嚟都唔得啦。睇啲塔尼 喺當然喺你嗰邊江之島噶嘛， 喺江之島啊嘛， 江之島唔錯， 走好 遠 喎，點行嘅？ 係穿橫貫成個日本咯， 係咯， 由太平洋過翻去日本海咯。 镰仓唔係镰仓咧，由東京好近嘅，個零鐘頭啫。 咪镰仓嘅，去東京嗰陣。 你反而真係去橫濱嗰集先去咯。 係橫濱，即係你可以十環藤內穿橫濱嗰帶就會去啫。 咁但係你橫濱你又另外再講，即係 講 你東京就另外再講。 淨係神奈川同埋镰仓有開過停集啦。 係咁講啊，即係其實應該頭先即係上集講廣北，今集講埋北陸，其實都有個共通問題，就係個運輸交通嗰度 交通會 比較疏 落，其實都係比較窮嘅地方啦。 其實建議大家，所以就即係。可以單定啲 app， 一般即係講下，即係冇乜嘢講下啲旅行嘅心得啦。一般嚟講咧，如果你去開北陸地，即係去東北就簡單啦，坐升降線啦。如果你 北陸都升降線喎，如果 唔係冇升降線 就有啊，一就嚟下星期，即係嚟緊嚟有啊。我哋出街時應該有 啊。唔係一般嚟講咧，其實就冇升降線都唔係太大影響嘅，因為佢由粉港啊分一 block 咧，佢其實都幾快，兩個鐘頭啫，兩個鐘頭好快嘅，兩個鐘頭好快。 佢又飛站，佢又行得快本身。 兩個鐘頭啫嘛，你由大阪去到今日都兩個鐘。 我講啊，即係我記得啊，係啊， 兩個鐘，我記得嘅，因為我自己我呢背一搭去咗旅行嘅人咧，背列車時間。 同埋能登半島，搭呢條其實都好快，好快。即係如果你真係唔想即係輪車輪慢嘅話，呢個係。 相對問題，你唔搭慢車。 你冇咗嗰个风味喎、啊。 冇时间、嗯。 你选择啦呢个就。嗯、啊同埋讲起火车高工有个即係几得意嘅火车叫万叶线。嗯、即系类似轻铁嗰种营运方式嚟嘅，喺街度有电车轨咁样。 日本唔少地方都有。 咪日本好多地方有 电车。即系如果你话北陆嘅话，即系你想按特色嘅铁路线。 因为你要睇 高高都系个选择。 你要睇啲嘢唔使去到咁远嘅，大阪已经有。 就系话系长期嘅，唔系长期电车冇咪 算。我想讲多样嘢，即系依家就有一卡就游咗哆啦 A 梦，因为嗰度嗰个市系都系有啲哆啦 A 梦嘅嘢喺度。好似出生地，我記得好似近啲出生地， 好似係啩，唔記得咗。 係啊，即係你一落到去高安站你會見到哆啦 A 夢嗰五個角色嘅圖像嘅。 嗯，總好過去呢個鳥取沙丘嘅， 係嘛？ 嗯， 唔知啦。 誒，岔開講埋啦，講埋一個，其實好，我都唔知會唔會講得到嘅城市，名古屋。因为奇妙你 明古又唔系北陆噶咯， 明古就留翻中国。 系咯，紧要明古，我会同你讲，但系唔系一集。 唔系，因为我突然间就系明古，其实突然间谂到一样嘢就系，喺明古应该算系边，算摆边度讲咧？京阪神 独立自己讲啦， 你楞京阪神讲啦。 明白，系咪即系题外话？明古系一个我认为系咩啊？一个好先进，但系乜 Q 都冇城市。 唔系噶啦，即系我哋转车站嚟噶嘛？呢个系 今集咧，今集 咁可以咁讲，话晒巴浪有得玩嘅。 啊，系 嗱，喺今集咧， 下次手机会讲啦。 你虽然话佢，虽然话佢又唔系咩大城市，但系你感觉上有文化系咪？ 唔系，但系你好似富山未讲，有冇嘢讲啊？ 富山市就即系成个讲唔起。 又或者高山市，即系楞埋啦，即系呢个都远咗少少嘅，其实。 咁啊，成个北陆其实我觉得冇乜值得讲啦， 冇乜值得讲咧。今集其实主要今集嘅咋。 即系再冇人去过高山市。 冇。就系我咧，因为其实北陆我 就 谂咁。 即系睇边个大唔去高山市。 好啦，咁今日短少少咧，就费事夹硬拉长去讲。咁下一次再谂咩，睇下讲边地区啦。好，今日到此为止，拜拜。